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改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流梦工厂。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莓，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呢是男士妆容，因为我觉得一直以来我们这个节目，包括我们这个化妆的这一期出来，一直都没有说过关于男士的这个妆容。 对，好像 一直都在说女生， 因为在大众的这个心目当中，好像男生化妆是件比较少见的事情。 其实现在来说其实也挺普遍的了。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化妆男女有别是不假，但是好的妆容其实是对自己和他人的一种尊重。 哎，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就想专门把这一块拿出来，专门用一期的时间跟大家好好普及一下。 哎，是的。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 老朋友了， 我们的这个化妆师小静老师。来，小静老师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静。 你好几期都没有过来了。 对。太忙了， 你想小静的是吗？ 好，还有我们的另一位嘉宾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素人高希，也是天一的好朋友。 嗯，欢迎高希。 Hello， 大家好。 嗯，好可爱啊，高希。 你从上节目前就说他可爱。 高希刚才是冲着我，哈哈。镜头在前面，高希。 哦，好吧。 对， 对对对， 观众朋友们， 太可爱了。 大家好。 好，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两位嘉宾，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化妆师小静老师，要给我们具体的说一下这个男士的妆容应该怎么画，才可以不显得你化了，而且还显得你这个男生非常精神。 你是说就是没有妖娆的气质，但很干净？ 没妖娆， 就现在因为很多男生他化的妆，甚至是跟女孩的妆是差不多的。 嗯，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正常来说是接受不太了的。 对， 是的。 你们到底心里都有些啥内容？为什么聊到这个话题？你们是看过多少妖娆的男生是吗？ 是啊， 心里这么多这么可乐。 没事，等一下我们放到我们的这个种草里面环节一起再聊一聊。 嗯，好， 首先还先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潮流风向标。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哎，是的，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您也可以找到我们网络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嗯，好，那首先呢，今天呢还是要给大家种草啊。 嗯， 就是50块钱的国货口红真的可以替代300块钱的这种大牌吗？ 肯定啊，你都这么说了，怎么可能不可以？而且我们上一期刚刚做了一个测评嘛，就是所谓的价格层面，不是决定所有化妆品的效果，对吧？ 是的，是的。但其实，我觉得底妆还是可以，就是我们用的气垫呀、啊，或者是粉底啊，这些确实是有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对， 对。但是像这种口红啊、腮红啊这些，或者眼影之类的，到底是便宜的稍微好一点，还是贵的好一点？这个还真说不好。 就是看你想要什么样的效果。 哎，是的。那今天呢，也是马上现在已经入秋了。 对，今天已经开始有点凉了。 有点凉了，尤其我家那边，我又刚从家那边回来，就是已经开始穿长袖了。 就从东北刚回来。 没错。 从东北刚 来。哎，你不是说国货口红吗？怎么瞬间就跑到东北去了？ 哎，为什么 毛衣了？ 就是秋冬嘛，我们这个秋冬颜色就是口红就不可能太浅。嗯， 对 对 对， 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枫叶红啊，什么豆沙色啊。一梦今天呢要给大家种草呢，也是就是 适合这个季节的国货的实惠的口红啊。 哎，是的。所以呢，首先呢我要给大家说的就是正红色。正红色其实也不太分季节了，不过我觉得正红色在秋冬这个季节，因为秋冬季节我们大部分的衣服还是比较深的， 对， 深颜色的。 对， 对， 所以我觉得涂一个正红色的口红还是比较显气质的。 嗯， 好，我来说一下，先说一下这个大牌吧。是这个迪奥的999，这个已经是真的，就是已经种草太多次了。 反正这个颜色嘛，就是买不会错， 那 你总 会 有用到它的时候， 哎， 对吧？薄涂厚涂效果不一样。 女生的这个心声， 对，就像这个，能买就买一罐。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请出的一号佳丽，这个迪奥的999啊。那这个色号呢也是非常有名的，连我们的这个钢铁直男天一呢，哎，都知道。那最适合亚洲人的这个，哎， 好歹在节目中说过无数次了，不知道有什么稀奇吗？ 然后呢，最适合亚洲人的这个暖调正红色的一个唇膏。那买到手呢也基本上就是不会太踩雷。那之前呢给大家说的这个口红的试色呢也给大家说过，就是不同肤色的女孩适合什么样的颜色的口红。 嗯， 但是这个999呢几乎是适合每一个肤色的女孩子，所以大家买这款是完全不会错的。哎，那它的这个价格呢也是300块钱啊。 嗯，不便宜。 其实哎呀还好啦，其实女生啊，就行吧，好，不便宜， 不算便宜吗？你后面介绍的是要更便宜一些吗？ 对对对对， 这个肯定不算便宜。 我必须要，对对对对对。 嗯， 好，我们来说一下，就是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哎，我要找一下这个图片。 你接下来是介绍另外一款口红了是吗？ 没错，就是和它颜色是一样的。哎，这一款 目测是没什么差别。 哎，这一款呢，哎，这个英文到底应该怎么读啊？ 别问我，你这么突然扔个英文，估计我也 读不 出。 不是不是，因为我只知道一个 live， 还有前面的是 hold。 OK， hold。 嗯， 你就把这个前个几个英文字母说出来就好了。 好，hold。 哎，他写大写的，我不认识了。好的 ，hold live。啊，这一款呢是白玉大理石的口红。再来看一下，哎，这个色号呢是514，价格是25块。 差这么多。嗯， 对对对， 颜色反正是很类似啊，但是不知道它这个涂到嘴上的这个质地的感觉会不会有差别。 嗯，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放图片的。那这个呢外包装呢是大理石纹路搭配的这个玫瑰金色，那塑料壳呢也是比较轻，膏体的形状呢设计感呢也是模仿 CPB 的这个感觉的，那而且是比较容易涂抹均匀，膏体上嘴之后呢有油，就是有油润感，我觉得还是挺适合秋冬的涂，因为秋冬的时候我们嘴上会起皮，因为比较干嘛。 嗯， 因为在北京这块这一款呢就是完全不拔干，而且就是但是非常容易沾杯，就是我们比如喝东西的时候那个口红会沾到杯子。 对，所以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先擦掉，对吧？ 对， 然后吃完东西再涂上。嗯，或者你有那个技能可以把嘴张得巨大那样吃也可以。 对，是可以的。所以对，刚才天意提醒大家一定要就是吃东西的时候或喝东西的时候把这个嘴巴擦一下。 对，虽说这口红的这个吃到肚子里呢，倒也不会怎么样。 嗯， 关键是不太好看。 是，那这个颜色的相似度呢和我们刚才介绍的迪奥的999呢相似度有85%以上啊。差别就在于999呢要更偏橘一点点，那这支呢要比999更加的红艳，上嘴呢还真的就是蛮好看的，和这个999是一样属于这种暖色系的红，对黄种人也是非常友好的。 就是有些颜色对黄种人不太友好，是吗？ 没错。哎，其实我因为这里准备了很多的嘴唇，我还找不着这个颜色。等一下， 就是因为他们颜色确实比较接近。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刚才看的这是迪奥的，迪奥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款的颜色，哎，是不是差不多？ 我觉得麻烦再回放一张，我看一下。我觉得颜色略有一点点差别，但是目测不明显。 是目测不明显的。对，好，我们再来介绍一款，这款呢也是 Hot Live 的轻盈丝柔唇釉，色号呢是552，但我不明白为什么的口红是25块钱，唇釉呢是78块钱。 可能包含的东西不太一样，一分钱一分货呗。 看一下，是这一款。 这个颜色好像有点偏豆沙一点了， 哎， 不是正红。 这一支呢是比较慕斯感的这种唇油，上嘴之后的感觉呢和这个阿玛尼的丝柔系列呢有一点相似。那膏体呢有不知名的水果味道，但不是很浓， 就淡淡的有一点。 对，不知道是哪个水果的味道。 不知道，不知名的水果的味道。 对，反正不是坏的水果就好啊。然后呢， 榴莲味儿。 其实我觉得它瓶身的这个整个的设计呢，也是非常有质感的，很像欧美的很多专业的那种彩妆的品牌。而且还是我们的国货耶。 我觉得就是从包装到质地到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产品。 对，你看一下它的这个可能就有点偏橙色了。 对，但我觉得很光亮、油润的感觉。 哎，不对，我好像放，哎，对着呢，是这个， 是这个啊， 对对对，没错。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他们三个的对比图。 中间这个颜色是最红的，看起来。 对，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 最底下这个偏橘一点。 偏橘。对。 然后第一个图片那个嘴唇呢，可能是介于红和橙之间的一个颜色。 哎，是的。我们再来继续来介绍一下，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大红色、正红色，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土橘色。迪奥的这一款的色号呢是740，我们来看一下。 740。 哎，这一款，对，土橘色740，它的参考价格呢是320块钱，又是一支迪奥的唇膏啊。那今年上半年呢也是大热了一段时间，当时就是也一直在断货，很难买，所以这款我没有买。 这个颜色是不是要稍冷一点？没有那么 多。土橘色嘛。 对吧，比较冷一点。我觉得秋冬季节还好吧。我觉得春夏期间为什么这一款会断货呢？ 上半年春天嘛， 春天会涂这个会不会太就是没有朝气一点，太冷静了一点？我觉得。 你觉得？ 对，我个人看法。 啊， 个人看法。 你觉得吗？ 就是个人看法。 其实这个颜色呢就是属于这个暖调的，饱和度呢也是比较适中，明度也是比较适中，非常适合就是黄种人。而且马上快入秋了，配上就一个焦糖色的大衣啊，再穿上，不，再穿上，再配上这个口红，我觉得也很好看，很高级。 好，就是贵，那么有没有替代的相对便宜一点的产品？ 我要说的就是替代产品呢是智优泉的雾面哑光唇膏，色号呢是31号。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图片，哎，其实包装也挺不错的，也是土橘色。然后就是不管是从这个膏体的质感呢到颜色几乎没有任何差别哟。它的价格只要45元。 哇，差几倍啊，好多倍。 是啊，很多倍。是智优泉的雾面哑光唇膏，那上嘴之后呢两只的感受也没有明显的不同，光看外观的话也没有人能分辨出来。硬要说颜色方面差异的话呢，就是704呢稍微偏红一点点，一丢丢一丝丝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 那大家为什么要花那么贵的价钱买迪奥的呢？ 所以要给大家种草这一款吗？ 那这款性价比就很高了。 哎，没错。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呢，就是还是土橘色系列的，是 VNK 口红，色号是柿子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哎，这个图片能不能找到呢？哎，这个图片好像咱找不到。我没有关系，一梦可以给大家这么展示一下。镜头这么切过来，这一款。 就是略微看不太清。 是，大家记住一下，名字是 VNK 口红，色号呢是柿子色。对，那其实这一款口红呢，黑色的外壳里呢有这种 钢琴这种漆的这种感觉，然后盖子呢加了吸铁石，所以扣的是比较紧的。哎， 这是比较精致的一款口红。 对，这款包装其实和那个 Burberry 啊还有 NARS 就设计是有点雷同的。 那膏体呢也是属于滋润型的，如果厚涂的话呢是基本上都会就是有这种唇蜜感，同样呢粘杯呀、粘牙呀没有持久力，可能是因为太滋润了，所以直接的这个用在我们这个唇膏上涂嘴的话，就是会就不会特别均匀，就是因为它太润了不会特别均匀， 那岂不是涂起来的难度会大一点？ 所以你之后要用手指头稍微柔和的去蘸一蘸。 嗯，那也还好。嗯，还好。 对，色泽的话会比740明度要高一些，偏橘偏棕一点点，这个颜色呢更适合白皮的人， 就是黄皮就不太适合这一款， 就是有点驾驭不了吧。 嗯， 对对对， 就比较白的人可以选这一款。 对对对对对，如果因为就是网上也有测评，就是用了这款口红的一些黄黑皮的姑娘啊试了一下，会有一种迷之违和，反正就是不好看， 那就算了呗。 嗯， 对吧，你告诉大家就是别踩这个雷。 对对对，没错。还有就是我们从去年吧应该开始大火的豆沙色，前年吧就已经大火的豆沙色，最出名的应该就是 YSL 的407，因为一梦也呢也是买了这一款，这个真的是断货王， 杨树林家的这一款哈。 对，断货王，而且它的豆沙色是很正的颜色，然后呢参考价格呢是320块钱。那这个色号呢还上过好几次微博的热搜，虽然已经是火爆了一段时间，但到现在还是非常的难买， 还是不好买， 还是非常难买。很多豆沙色的口红上嘴呢都会有一点那种，哎，今天你是生病了吗， 就是气色不， 对，或者是你今天看起来有点老的感觉，但是这支407完全不会让你有这种感觉。去年冬天的时候咱们做节目，我口红基本上涂的都是这个色号。 就是你觉得它的吸引你的点在哪里？ 因为它很火。 我以为你能说出什么实在的内容。 没有， 其实是因为它火而已。 没，一个是火，再一个就是涂起来就是我觉得显气质。 显气质。 对，很显气质。 嗯， 对，所以说。 但价格贵又不好买，那有没有什么？ 而且这个颜色并不会显白，但是会提升气质。对， 嗯， 很柔和的感觉。YSL 的唇釉质地刚上嘴巴的时候会有一点黏，过一会儿就好了，保湿度还是不错的，绝对不会拔干。 那可以替代它的呢，这一款呢是完美日记的琉璃时光唇釉，色号是812，魅力梅香，参考价格呢是45块。 嗯，我觉得这款如果能达到同样的效果，那显然是一个特别好的替代品。 是的，那膏体的质地呢不是水润型的，稍微有一点点厚，有遮瑕力，本身唇色比较深的小姐姐们买这个呢也许就是比407会更合适一些， 就它遮瑕效果更好一点。 对， 你的唇纹什么 而且完全 暴露出来。 对，而且完全不粘上嘴，不会有人不舒服的感觉，没有那种成膜感，也不会染唇色，就是在糊在这个嘴上的感觉。如果不吃不喝，它就会老老实实的待在你的嘴上。 不吃不喝， 对，稍微偷个懒喝个奶茶，它就会弃你而去。 明白了，就是也是这个容易沾杯什么的， 是的， 但是就是勤补点呗。如果喜欢这一款颜色的话， 对对对对，但这个颜色比407的饱和度要低一些，明度稍微高一点点，而且它的这个包装也是比较简约的风格。嗯。 我真的觉得今天推荐这几款，觉得替代品真的是特别诱人，因为价格上面的优势太明显了，效果又很类似。 哎，没错。好，我们继续来推荐一下这个烂番茄红色。 烂番茄这个颜色好像是一个，怎么说呀？就是女生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款颜色？我也其实不是很理解。 我也喜欢。 对，但是我知道它特别受欢迎。 它的参考价格呢是310块钱，是阿玛尼的红管丝绒亚光的唇釉，色号是405，这款也是超断货。 嗯， 对，然后阿玛尼就是专门生产热门色号的这样一个公司，我觉得就是黑管唇釉几乎是每支都是热门。 嗯， 而且红管唇釉已经这么多年了还没有就是退出这个流行的行列。那这个牌子呢最经久不衰的色号也就是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405，就是烂番茄的颜色啊，多的就不跟你们说了啊。 对，我觉得就这个 很火， 就这个名字听起来不太显好，其实颜色非常好看。 对，要给大家说的它的替代品呢是这一款， 哎，这款蓝番茄的颜色是 Judy Dore 的橘朵亚光唇釉。哎，这个色号呢是41号，参考价格呢是46块钱。 哇，觉得你今天真是淘到了好货呀！一款价格再一款 的 实惠。 说一下它的优点吧，就是不粘杯不粘牙，持久力度很好，喝奶茶毫无压力，就吃个三明治还能在嘴上纹丝不动， 这是多粘 呀，就是 这附着力也太强大了， 就是不会掉，不会轻易掉。 好吧， 颜色呢比405稍微红一丢丢，而且可以算是405的这种亚光版。 那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替代品啊，会比较难卸这款口红。听你说，我觉得好像粘在嘴上了， 就专门的眼唇卸妆液来卸一下。好，我们继续来推荐这一款呢，是看一下这一款呢是智优泉雾面亚光唇釉，色号是666，哎，还挺吉利。 666， 它的价格呢是45块钱，颜色呢几乎是看不出任何差别，上嘴之后呢感觉会比405更浓稠一点点，所以大家不是说好，就是大品牌一定就是好的。 大品牌是不错，但是一是不好买，二是可能价格偏贵。那如果大家想经济实惠的话，其实一木推荐了很多这个国产品牌， 对， 真的是差价有7-8倍的差价，而且效果呢又目测又不是很大。 对， 我觉得如果你是追求这款时尚的颜色，完全可以选择这些替代品。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换一下脑子吧。 对，说了好多口红，有点都记不住了。 对，说口红，那我们来说吃的。 你最近怎么对吃的这么感兴趣？ 为什么？我们马上就要到秋天、冬天了，就开始养膘了。但是很多人都不想养膘啊。 对，比如说我。 所以今天呢，就要给大家介绍这几种，就是好吃到停不下来的低热量的零食。 就是好吃又不容易胖。 对，就吃到饱都不会胖。 什么东西？赶紧看一 下。好，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我们先来说一些进口的产品吧。 好， 进口的产品呢，这一款呢是，哎，我给大家先看一下图片吧。这个图片有点难找，这个在哪里？我看一下哦。 我目测好像你这张照片是不是没有导进来？ 哦，在这儿，在 这 儿，在 这 儿。哎，这一款零热量 果冻吗？ 对， 果冻。 对，这款呢就是零热量、零脂肪、零碳水果冻，参考价格呢是20块一个。 一个， 对，那每100克热量的参考就是其实它没有什么太多的热量，就零热量， 那可能就是糖分肯定会含一点。 对，没错。 那问题是20块钱一个呀，那这个比就是咱们普通吃的果冻大概要贵很多。平常一个果冻大概3-4块钱一个。 对对对， 这个其实20块钱一个。 这个名字呢叫多拉米，而且它有很多种味道，橙子味道的、柚子味道、芒果啊、养乐多味道的，还有葡萄，就是五种选择任选。 它20块钱五个，我觉得可以买。 觉得 OK。 五个味道一起20块钱，我觉得那是不错。 好，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啊，也是这个就是多拉米他们家的，哎，这一款也是这种稀的这种果冻。这个呢也是完全是低卡的高纤水果的西西果冻，这一款呢参考价格是3块钱。 还好吧，还好， 就还好， 还好。 因为它是进口产品嘛。 可能会，但是我都想说，与其这样，为什么不自己在家弄水果自己做一点？ 好，我们 既健康又实惠。 这一款呢也是来自日本的，是朝日一本一本满足的高纤能量棒。参考价格呢11块，应该是一盒11块。 要是这一条11块，那真的是太贵了。 对，它是日本著名的食品公司朝日出的一款代餐能量棒，热量相对于其他的这种减重零食来说不算特别的低，但是口感非常的棒，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去买的。尤其真的是到了冬天和秋天的时候，大家很少去运动啊什么的，所以就很少就会很多的去堆积自己的脂肪。对，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买一些这种低热量。 就是如果你很喜欢吃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推荐这几款产品呢，既能满足你的味觉，同时呢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太大的负担。 哎，是的。 那就是这个很刻意想控制体重但又懒得去运动的人考虑一下啊。 嗯，是的，没错。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这一款呢也是风味魔芋干，肉干、鱿鱼啊、化酸化酶啊、扇贝啊等等都有，17块钱， 听着感觉不错。 嗯，也是低热量的。这个呢是很多人都比较喜欢吃的，就比如说你追剧无聊的时候啊，嚼几根就觉得很过瘾。一包也是很小的，量不大，很有嚼劲儿。牙口不好的就不要尝试这个了。 牙口不好的。 对，而且一共有5种口味，热量呢都非常的低。我朋友比较喜欢的应该是那个肉干味儿的。 因为它本身不是就是所谓的真的是那个肉嘛，它只是一个 味 道类似而已，所以这几款产品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其实我看完之后我是很想尝尝味道的， 但是我没有东西让你尝。 是，下次你应该有诚意的把这些东西带过来。 好，我也是这么想的，全都买了。这一款呢是朝日的低油脱油的低盐薯片，脱油低盐薯片。 不是，一般的我们知道的薯片都是油炸出来的， 37块钱哦。 那这一款是脱油的， 对， 就是大家吃起来，那还有榴莲干是吗？ 是，而且油分呢也是比就是一般的薯片减少了75%。 嗯，那我觉得喜欢吃薯片的人选择这一款应该是可以比较放心的多吃点。 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 嗯，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些国产的吧。哎，这也不算是国产的，好吧，我有点啊，国产的品牌，来我们看一下啊。 嗯， 这一款藤椒鸡腿。 藤椒鸡腿，我们通常会知道泡椒凤爪，那个藤椒鸡腿是什么呢？ 对，这个是16块钱一袋儿，这是推荐的一款国产低卡零食了。那这个呢，就是优追麦克斯是比较早开始做这个健身食品的一个牌子。 嗯， 这家呢有很多的这个速冻的一些鸡胸肉啊等等的，味道还行，但是不能算是很美味的。那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呢是这种包装的，就是焦糖的那种味道还是很足，有一点辣，肉感呢也是比较嫩的。对， 嗯，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啊。 嗯，对。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小零食。哎，这一款呢是香山红铁板鱿鱼。 哇， 哎，参考价格呢是30块钱。哎，这一款呢是海鲜产品爱好者应该是比较喜欢吃这一个的。 饭点推荐这个，真的想出去买一点的。 即食铁板鱿鱼，而且还加了这个辣椒和杏鲍菇，很有嚼劲儿。 嗯， 不是那种软趴趴的那种不筋道的那种鱿鱼。 对，我觉得吃鱿鱼就是要吃一个筋道的感觉。 对，有香辣、山椒啊，还有这个烧烤3种口味。 嗯，就是喜欢吃辣的和不喜欢吃辣的都有选择，挺好。 哎，对。好的，这就是一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产品，可能有一点点多，有一点点杂，有什么国货呀，有一些外国进口的产品。 嗯， 大家就是看自己腰包掏钱吧。 有钱的就是买大牌子，没钱的就是买国货，是这意思吗？ 哎， 我觉得啊，大家是这样，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买。 嗯， 这个钱是一方面，适不适合你，好不好看是另外一方面啊。嗯， 好，那这就是潮流风向标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半点再回来。 喜欢你灿烂的笑，喜欢你的泡泡跳跳，喜欢你突然蹦出把我紧紧拥抱，喜欢你在我耳边不断对我念念叨叨，要我真心爱你不虚掏，你像我的幸运草，带给我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 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是17:30，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哎，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两位嘉宾，一个是我们的老朋友小静老师。 Hello， 大家好。 还有一个是今天我们的新朋友高希。 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主题呢，是主要讲的是男士妆容。 对，我们在开头的这个片花中说，女人和女神之间的距离就差了一个化妆间，其实男人跟男神之间也差这么一个化妆间。 哎， 只不过一般的男生没有找到这个化妆间。今天我们把化妆间搬到直播间里来了，大家不要再迷路。 是，好，我们先问一下吧，先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小静老师，就是现在其实很多男生都会化妆。 对，挺多的了。 那你之前问高希啊，高希你平常化不化妆？ 没有，我没有啊。对，高希化吗？ 不化。哎， 有没有 描写？画了个眉毛， 就简单画了一下。 比如会画什么地方？ 就是我觉得，就是男生化妆可能主要是遮盖一些缺点啊，就不用把自己搞太夸张，但是遮盖缺点。因为 满脸都是缺点，该怎么办？ 那就是戴个面具出门。 那就应该去一趟韩国，再回来就可以了。 换个头。 对，就直接去韩国换张脸就好了。我是因为我眉毛天生是断的。 什么叫断的？ 断眉， 就只有一半是吗？ 对，中间是断的，所以我就有画眉毛而已。 就是你平常你在所谓的化妆就是只是画眉毛。 对，就把断的地方给补上。但是我觉得画的挺糟的，所以今天要来请教小静老师。 还行， 现在是画完的效果是吧？ 画的非常对称，我跟你说， 他修的也非常对称。 你对眉毛的要求就是对称而已， 说明我美术学的比较好，但是化妆不太了解。 把那尺子那个画的 对呀，非常对称，因为我们平时这个眉毛不是一样。就是不一样长短，然后不一样对称，但是眉毛非常对称。 对，你是拿着尺子自己修出来的， 修的特别整齐。 怎么知道？ 你真的是拿着尺子 的？没有，就是长时间，就是跟那个画画一样，画的感觉就是熟了，你就很容易对称。 画断眉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所以 比较了解自己了。 对，是这样。 那眉毛等于说是男生那个在化妆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吧？ 对，眉毛挺重要的。 眉毛 修也挺重要，画也重要。 因为我有很多的男性朋友，他就是因为其实有两个男性朋友，就是每一次出门他们要打底，打底然后画眉毛。 对，现在很多 就是两项是吗？ 对，打底画眉毛。 所以小静老师，这个 但我就会觉得很恶心。 你哎，这个 今天咱们主题聊这个，你直接冠这两个字合适吗？ 得罪一堆人， 对呀、啊， 对这一 样。就是虽然我是主持人，我们今天要讲今天的这个话题，但是说实话，我是有一点，我觉得不光是我，因为很多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心理，就是对于男生化妆是大家是非常抵触的。 那你把你抵触的原因跟咱们好好交流一下，为什么会抵触呢？ 因为我真的是觉得，说一句实话，就是一个大老爷们儿。你要化妆的话，我就觉得我想揍你。 你是个直男，我觉得。 我是个直女。 我觉得是，那你咱们这么说啊，一个穿着非常得体，然后脸很干净，比如说眉毛也没有杂乱，也没有胡茬，然后皮肤看起来很好的男生， 天生的天生 和一个就是不修边幅、满脸痘痕，然后衣着邋遢的男生，你更喜欢看哪一个？你得选对不对？ 这明知故问， 选前者。 对， 所以那为什么你会对男生打理自己妆容这一块有这么强抵触心理？ 说实话，这样吧，今天我们真的是可以都分正反派的。 正反派， 我是抵触男士妆容。 抵触男士妆容， 就是男生化妆 啊， 我很烦， 很烦。 但是我觉得在座的剩下的三位，应该是就是对这个男士妆容还是可以接受的吧？ 是的，可以的。 对，那我就这么问你好了，如果一个男生真的先天的， 就爱我，你听我， 他就长得很邋遢，怎么办？那按照你的这个逻辑，他又不能去化妆，他就长成这样了，怎么办？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男生你可以化妆，但别让我看出来。 所以你的点是说，不要有特别浓重妆感的男士妆容。 对对对，这样会让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这明明都是女孩做的事情，为什么你一个男的？而且我觉得男生护肤我是可以接受的。 护肤？ 对，护肤， 对， 就是打理自己的肌肤啊， 这个可以接受， 这个我完全可以接受。就包括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是满脸的痘痘。痘痘肌，就那个你知道长得很恶心的痘痘 啊。 然后他用这两个 你的朋友呢？ 对，你的朋友听见真的会开心吗？ 没关系，他了解我。然后呢，就是我，然后呢，我们认识很多年了。我说你要是没有这个痘啊，我说我就想追你了。然后呢？ 然后他心里想，幸好我有这个痘。 没有。然后呢，就是他现在开始治理他的肌肤啊，不是因为我这句话啊，跟这句话没有关系啊。我只是说他要去掉这个，他要没有这个痘的话，真的还挺帅的。他就一直在坚持做那个气泡还是什么，就是做这个痘痘的 激光吗？ 我不知道是什么，反正是大做一次要10000块钱。 哇，效果呢？ 效果我真的觉得你还好吧， 就是钱白花了呗。 没有， 那 痘痘真的很严重 啊！我知道那种 烂脸， 满脸。 你今天用词都很严重。 哎呀， 何必呢？ 好可怕， 何必呢？ 就针对男生的稍微狠一点点。 那我就这么问吧， 所以护肤、清洁这些都没有问题。 对， 如果男生你本身这种底子好的话，就我觉得化不化妆真的无所谓，就生活中。因为大部分的男生还生活中很少化妆，但是为了贴近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我还得说一句，就是化妆就像田英说的，是为了尊重别人。 我这样这个问题呢，我回来请教我们专业的化妆老师，对吧？你这个已经带着个人明显的个人 这个 情感了啊。小静老师，首先咱们说，因为你是一个专业的化妆师，就是在你的朋友当中，我说男性朋友有多少是出门有习惯打理自己妆容习惯的？ 有10个里面有3个吧， 就是还是 我身边 一 对，对，因为我是个化妆师嘛，我身边的化妆师的朋友也特别多，什么各种什么什么。 明白？你觉得他们的这个化妆的妆感是达到了像一萌所说那种让人能看出来你化了很浓的妆，还是他们其实化得很自然？ 化得很自然。 就是你目测只是觉得这个很干净。 对，只是觉得他的皮肤好干净，然后觉得很精神，眉毛也很精神，然后脸也特别有立体感，其他的也没有说是。 你说的是吴亦凡吗？ 你说这个，我突然间想到一个特别好的反驳你的理由。今天你喜欢哪些明星？ 我喜欢黄景。 好，你觉得黄景瑜在演戏的时候上节目的时候有没有化妆？ 肯定化。 所以那你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讨厌他呢？ 不是，因为我跟工作的性质是有关系的，就是看你工作的性质。 但是我完全接受不了，我就不指名道姓了，就有一些男明星，某天团刚出道的团体，完全就是那个妆容，就是女人妆。所以那个我记得谢霆锋在最近一个那个中国新说不是新说唱那个新歌声嘛、对，里面就说、 对， 就说现在大家就是这几年一直在追随那种韩流，真的希望就是这个男人的气息更多一些会比较好。对，你看谢霆锋素颜很帅的。 你觉得上节目你看到他那是素颜吗？换句话说，他素颜的时候你见过吗？ 那倒不能， 欺骗自己， 对吧？不要欺骗自己，你看到都是他已经经过打理之后的。所以我发现了，其实一梦说这个观点也是大众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呢？大家并不讨厌那个妆容给人感觉是很舒服的人，大家讨厌的是男士的妆容特别女性化，特别明显。 对对对。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要讨论的是，男生到底如何打理自己的妆容，既不让人家反感，同时起到自己这个修饰妆容的这个效果。 对，反而让别人觉得看到你觉得很清爽，没有反感的那种感觉，就达到了。 好，那我们就说到正题了哈，怎么能达到这个？首先我们先一步一步说吧。首先男士化妆是不是要像女生化妆要准备那么多化妆品，比如说什么什么腮红啊、口红啊、口红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化妆刷，男生到底准备哪些就够了呢？ 对，老师可以跟我们首先说一下男士的这个妆容，我们需要基本需要一些产品。 对， 男士妆容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没有像女生就是刷子用那么多，然后粉底液也用那么多，就是 刷子手都 OK。 对对，手其实是最好，因为手有自己的手是最好，因为手有温度嘛。然后呢，大概要准备的就是粉底液，像这种粉底液，然后打完以后再打个散粉，然后定一下妆，就是不容易出油。然后这个是。MAC 这个阴影是就是做一些脸部的修饰，可以让脸有立体感。然后 是有瘦脸的效果吗？ 这么说吧啊，这个其实啊，这个其实就是自己骗自己， 就是骗自己。我打的阴影， 就是、 其实并不会显瘦，是吗？ 就是脸瘦的， 就上镜是会显瘦。 对，脸型它不是说是分瘦和胖，分大和小。 那分什么？ 就是宽和窄其实都有、 啊、 就比如说有的人脸型， 比如说天一呢 啊， 注意用词啊。 天一啊，好的。 我刚跟那边说注意用词，你这边这个肥。今天一梦，你是怎么了？你今天用词都这么严重，你是有多肥？ 今天一梦， 你在那里把我们说清楚。 梦里还在梦，对，对，可以这么说。 继续说阴影，说阴影。 就是，如果脸稍微圆一点的，其实涂这个，它只能说是让脸远看起来稍微的就轮廓出来了， 清晰一些。 对， 但不会让你脸变得有一个圆脸变成一个长脸，那是不可能的。 不，对，这个不可能的。 又不是甲骨， 是的。 我只是脸上肉多，其实脸是长的。没有给我换了个发型之后，脸也变长了吗？你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聊主题。 好了， 用一个词形容你，大猪蹄，你知道什么叫大猪蹄子吗？就形容那个男人。 你说洗把子我都忍了，猪蹄子是几个意思？ 形容男人的脸上胶原蛋白很多。 那谢谢你啊， 年轻。 我姑且当你在夸我好了。 你叫大猪蹄， 特别不想接这句话。 那个是那《延禧攻略》里面说皇上 的，对， 大猪蹄 夸你呢。 啊，是好啊，那好吧，那我突然开心一点，突然开心了一点。 我一定要回去看一下大猪蹄子什么意思。 这一段我忘了，我应该也看过，但完全没留下印象。好吧， 小郑老师 继续说，不要说我了。 我就说着说着就说到你了， 对， 没办法。 这是阴影哈，阴影聊完了。那阴影是不是很就是可有可无？对于男生来讲， 我觉得阴影还挺重要的， 挺重要的。 对，尤其是对咱们那种亚洲人的脸，亚洲人的脸型它都比较平。 哦，它的目的 是 增加立体感， 对， 不是让你说大脸变小脸，不是这个效果。 对对对， 大家不要误会它的作用。 对，立体感是比你想把它变小这一点更重要的，就是立体感。你比如说，有的人觉得鼻子有点塌，就是你像脸型，就是这个地方， 下颌骨的地方， 对对对，根据咱们人的那个骨骼，就这个地方是陷下去的，然后还有这个地方 鼻梁。 对，然后就是所有 所有脸部， 还有嘴唇的下方， 还有这个地方，只要是陷下去的地方， 对，我们的人中部分， 对，都可以打阴影。如果你，然后你如果是想用脸部再立体一点的话，就可以用高光，高光也可以起到一个就是 一些亮的地方提得更亮一点。 对对对，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苹果肌啊， 对， 脑门啊，下巴， 对，就是 T 区， 对， 就是 T 区提亮， 就是对我们的就鼻梁和脑门这个地方是 T 区嘛， 对 吧？ 对 对 对，就该深的深，该浅的浅。 那会不会这个东西，比如说阴影和高光涂完之后，显得就是妆感会严重？ 啊，不会，就是只要就是过度自然就好了。这个对，这个必须要拿刷子的，就是最好是一个这种圆头刷。 圆头刷。 对，圆头刷，因为人的脸本来就是一个这样的， 就是各种圆柱 组合的。对对对对，它这个就是方便操作。你比如说阴影打的鼻侧影啊，还有就是阴影这些地方。 所以说男生也是要准备一个化妆笔的。 对，最好是用刷子，除了打粉底液就用手就可以， 或者是那个化妆棉也可以。 啊，对对对，化妆棉也就方便一点吧。 方便一点，然后呢，还有别的吗？ 其他的， 眉毛方面要准备 眉毛，对眉毛， 眉笔吗？ 眉笔或者是眉粉都可以，对吧？ 对，眉粉容易掉， 就是男生的话， 眉粉容易掉色。 眉笔会好一点，是吧？ 眉笔会， 因为男生脸会就是比女生他有点油。 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是，有的皮肤不太容易上色，你像眉粉的话，大概过个一个小时吧就掉了。 所以眉笔的颜色会更持久一点。 对对对。 但我看你还拿了一个那个，不是，那 是 眉笔刀， 这个、 是不是修眉毛？ 对，这个是刮眉刀。 刮眉刀。 就是男生化妆之前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修眉毛，修一个干净点的眉毛，就是不要那么杂乱。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其实男生哪怕你不画眉，修眉是一定必要的。 对对对， 哪怕不画，因为你修完之后，你的这个眉毛的形状就出来了，给人感觉就会就没有那么邋遢的感觉。 对，就给人眼前一亮，不会觉得脸上过多的，就是脸部内容太丰富。有的人那个眉毛就是， 对，男生的眉毛因为那个毛发会比较旺盛，所以有的眉毛长得都已经出了天际的感 觉，对，就比较杂，就感觉他这个地方全 是 眉毛。 对，就 是 眉毛， 对，就非常杂， 很 乱。 细小的，比如说眼角啊或者眉心的部分可能会缺杂毛。 对，还有就是连纤眉，就直接连到这个地方，就感觉这个人。 就是感觉不妆容就没有妆容的感觉， 对， 就是不够整洁，所以这时候修眉是一定要做的。 对，修眉是所有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化妆之前最重要的一步。然后就是画眉毛，然后推荐给大家，植村秀的这个特别，对，看这个特别方便操作，就是画的也特别自然， 一样的那种， 对，画的特别自然，而且不容易掉色。 但最烦的一点就是他要自己要 削， 对，要自己削，你就得买个那个小笔刀啊，把它修成平的， 或者是买艾丽小屋他们家的眉笔也是可以的。 上次我们有测评过，就是艾丽小屋的那个眉笔， 对， 上色哦，艾丽小屋我觉得他那眉笔好在哪儿，他就是因为很多男生说实话真的不画眉毛，如果拿一支特别重的眉笔呢，很容易一下子就变成蜡笔小新了。 对， 但是那个艾丽小屋他们家的这个眉笔呢，就是颜色不会那么深，就你是慢慢涂，它会逐渐加重那种，所以就不容易手残党直接把自己画成蜡笔小新。 对对对对对， 所以推荐这一款，而且价格很便宜，大概10块-15块之间， 就很拉倒吧。你那是在实验店买的那个， 上次是那个 艾丽小屋。起码要30来块钱。 不，上次那个带来测评的就是这个价格。 是吗？ 对， 这么便宜吗？ 那他可能就 是 某 一款，我觉得价格是 不是？那他可能是自己去就代购回来的。 对，他可能是代购的。 对，但是本身它不是很贵，它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好， 还有其他东西就 没有什么。 所以说男生是没有眼妆这个概念的，不需要。 也会带一些。 男生的眼妆指的是什么呢？ 男生就是比如说像一梦这种比较不太喜欢男生化妆的，就是你像素人，不像是明星上节目，他们都会画一些，就可能咱们看不出来，但是就是都会画一些眼影啊，对，或者就是眼线后面画一点，然后或者眼影后面画一点，让他看起来上镜会更好看， 就是会有。 但生活中 对生活中最好还是对生活中最好还是不要，因为你像尤其是冬天还好一点，夏天就是特别容易晕妆，整个就看着这个男生拉很邋遢， 就反而没有了整洁的妆容的效果。 对，很脏，然后就比较反感吧，就看着不是很舒服。 那腮红和口红对于男生是需要的吗？ No， 这个是完全不 完全不一样。 就是口红的话，可以选择唇膏。 对，口红可以 润唇膏就好了。 啊，对对对，就是润唇膏就行， 就嘴上别起皮就好。 对对，也不要涂的太油。最涂润。 因为很多人就是这个不分男女啊，不分男女，就是很多人就是稍微邋遢一点的，就嘴真的会起，尤其是到这个秋季、冬季， 对， 一干。像今天一梦的嘴唇就感觉就是没有那么的 润，还可以吧？还是挺 舔了，你越舔越干， 牙齿咬掉了。 我第一次觉得我接不了你的话了，你今天的形象是毁的不行不行的。你今天是干嘛？你今天是把自己形象彻底毁掉是吗？ 比较嗨一点，因为刚才说了嘛，就说我说哎呀，这个灯光刺的眼睛有点睁不开，因为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灯非常 那跟咬嘴唇有什么关系？你告诉我。 气氛这个气氛就很那个什么， 然后就开始咬嘴唇， 天一说要嗨起来，那我们就这个直播间稍微 明白了，就下次你要自己兴奋起来就要咬嘴唇是吗？ 咬嘴唇， 好吧好吧， 今天是怎么 了？好，这是开句玩笑。那我们回归正题，就是其实对于男生来讲，那个我们说腮红啊、口红，这是完全不需要的，你只是需要保证自己的这个嘴唇不起皮，干净， 对， 皮肤干净就好。 对， 眼妆呢，在生活中一定是不需要的。如果大家比如说需要有舞台或者参与一些影视节目的录制，那个另当别论，那属于舞台妆层面， 对对对， 跟生活没有关系。 对， 生活中基本就像刚刚小晶老师说的，有粉底液 对， 然后 定妆粉， 定妆粉 眉笔， 高光阴影， 对，眉笔眉刀 就够了。 对，其他的也没有什么 了，其实很简单。 再多的话可能就会有点复杂了，就不太适合生活中。 其实我说实话，这个其实男生的这个底妆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吧，这个底妆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 对 对， 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而且我说实话，男生的这个色号肯定会选的稍微暗一些， 对对， 深 一点， 就不是要把自己的脸像呢画得特别白，对吧？我觉得女生有的时候追求，有些女生追求自己要一白遮三丑嘛，所以才会把粉底液选得非常的白，整个脸不就提亮几度的那种感觉。男生不需要这样， 男生不需要， 自然就好。 对， 自然 所有的妆都是自然最好。 对，大家明白，底妆的部分是让你皮肤看起来状态比较好。 对对对， 就是我有一个男性朋友，他化的妆就让我非常不恶心。 你说换一个词吗？你说舒服多好，咱别用恶心这词。 非常的舒服，就是 还是你否定之否定呢？你干嘛？咱们直接用肯定句， 好， 对吧？ 就是让我感觉非常舒服，因为他本身就很黑。 啊， 然后呢？ 是不是来过咱们节目做嘉宾 的？不是他，就他皮肤还挺好的，就是黑油亮油亮的那种感觉，然后黑，然后就是他一般就是打一个底，画一下眉毛，OK， 就很舒服。 然后我看他就觉得很精神， 永远气色都 很 好。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男生还是女生，你化不化妆，你皮肤的状态一定要是好的， 肤质一定要是好的， 对对 对， 真的是。 这就是说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护肤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主要不是说护肤啊，但是大家记住，有好的妆的前提一定是有好的皮肤。 是， 那平常的护理少不了，男生早晚也可以用大宝，对不对？ 哎，我们的那个大猪蹄子皇上就是我们袁老师，就是这个演员，他呢就是说他的护肤的方法就是完全是跟他的老婆一起走的，因为女生们知道面膜是不会断的， 对对对， 永远不会断的。 对， 他就是跟随着他的老婆， 他老婆敷一贴，他也敷一贴， 没有。就是他基本上是2到3天敷一贴，或者就是如果通告比较多、熬夜比较多的话，就一天一贴这样子的。其实男生这样的其实是会比较，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男生他不像女生，胶原蛋白就25岁之后他会流失的会比较快一些。 对， 男生他是比较就是越老越值钱。 你是说没有那么显老的意思？ 是真的是有的人越老越帅， 然后 真的是确实是， 甚至他的皮肤状态不会像女的，就是褶皱的会很快， 对 对，很早。所以就男生以这样的一个频率去敷面膜的话，这真的是 就是你就一定会保留住你的好皮肤和好气色。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告诉大家，就是男生啊，比如说经常要洗脸，对吧？有的男生懒得连脸都 化妆第一步，我跟你们说，化妆的前提的第一步就是一定要护肤。 对， 洗完脸要护。敷，对，每天润润肤嘛，就哪怕你不喜欢敷面膜，其实早上早晚一些基本的润肤的护肤品，这个还是要有的。 就是这两天我在家嘛，然后给我爸爸敷面膜，就是因为我爸虽然他已经就是55岁了吧，但是他真的看得还很年轻的那种，然后我就给他敷那个面膜，就敷了连续敷了3天吧，两天， 然后 让他用我的精华，用我的水乳、当然这个眼霜就不用了、这些，因为我们夏天他不需要擦那个晚霜， 对对对对， 擦个乳就可以了。 是， 这两天皮肤状态非常好，非常好， 那还真是有用的。 嗯， 面膜真的是 老脸。 哎呀， 你今天 好， 你这是话说不过三秒， 出门了就 我给叔叔看。 我觉得一梦今天真的是状态太好了啊！ 真的，我爸爸那这两天的这个肤质啊、气色就会好很多。对， 还是管用的，真的 还是管用 的。 所以说今天说一千道一万，想告诉大家，就是说想要打理好自己，从基础做起。我们今天教的可能是一些面上的方法，但是根源部分你要自己护理好皮肤，那样即使你今天不化妆，你气色也不会太差。 对，对。 好，那这个 刚才我还 要说什么？ 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是刚才咱们小金老师就是说了一嘴，就是这个脸型的问题。 嗯， 就是比如像这个所谓的长脸啊、圆脸、方脸，这些都是不一样的。 对， 那所以就是，如果就是根据他们的脸型不同的话，就是只要买那种修容的就可以，对吗？ 对，修容跟高光， 高光就可以。 对，这就够了，然后再一个刷子。 好，这样等一下在我们下半节的时候呢，我们的小静老师会 可以示范一下。 是， 那等于说手法会不同吗？ 手法都类似，就是根据自己的骨骼方那个走向。 你的长脸就按照长脸的这个走向，圆脸就按照圆脸的走向。是这个意思吗？ 也不是 、啊、 对，就是长，就是长。如果我本身脸非常长，那我打阴影，我不能就是这样，对，就不能这样斜着打。这样斜着打的话，就正面拍的话就显得脸更长， 所以方法 是 有差别的。 对，有其实是有差别，但是差别不是很大。 明白了。 嗯， 那今天呢，刚好我们的嘉宾高希是属于一个标准的长脸啊，也不叫长脸，比较标准的脸型， 标准的脸型，比较标准的脸型。 那像天一呢，就是比较圆的一个脸， 相对比较 圆一点。所以一会儿呢，我们那个小静老师在展示的时候呢，可以根据我们两个这个不同的脸型来教大家，针对这类似的脸型该怎么处理，好吗？ 好的，好，那我们也是先放一首歌曲，我们放松一下，整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快点 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8点01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您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的合作直播平台，网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哎，是的，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两位嘉宾，一个是我们的老朋友小静，另一个呢是我们的新朋友高希。那这两位呢都已经移步到了我们的表演区内。 对， 那接下来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是讲这个男士妆容的。 对， 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小静老师呢就要给我们现场示范了。 对，来教大家手把手的如何打造一款既不妖艳又很自然的，大家看起来能感觉特别有气质、显气质的男士妆容的画法。 嗯，好。 现在我们这个小静老师跟高希已经在表演区就位了啊。那问一下我们的小静老师，那第一步，那个化妆，男士化妆，第一步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来，好，我们的话筒， 话筒给一下小静老师啊。 第一步先修一下眉毛，因为他本身的眉毛其实已经修过了，但是就是旁边还是可能 有些杂的， 对对对，可能已经修了，可能有个2-3天吧，是吧？所以我要再简单的修整一下。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那就是男生来讲，修眉的这个频率大概保持在什么程度就可以？ 你什么？ 就是修眉的这个频率。 3-4天吧，或者一周是最。 因为男生这个 男生眉毛 长 得很快的， 一个星期修一次、 对，一长出来它就是那种青色的那种茬子。 明白你的意思了。我真的很勤的，一个星期一次，我以为大概半个月一次就可以。 过分。 好，那现在你需要帮高希来修一下这个眉毛是吗？ 稍微修一下，简单修一下。 好。 那这个修眉有什么要我们要注意的吗？ 我们的高希可以这么举着话筒，这样比较方便。 修眉首先一定要就是保证自己的安全，嗯、就是 就像刮胡子一样， 对对对， 不要刮破了。 然后大家选眉刀也可以选，就是有带卡尺的，就是不是一纯刀片， 嗯， 上面有卡尺，有卡尺，对对对，你怎么也不会伤到自己。 明白了，就是大家在选择这个化妆的这个修眉产品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选择更安全一点，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对修眉应该是比较不擅长。包括一梦，我问问你，你平常有自己 修 眉吗？ 我不会自己修眉， 对吧？你自己也不会是吧？ 一周就是找那个，对，就是找这种修眉毛的人修一次， 就修一下是吧？嗯，你的频率也是一个星期一次？ 不一定，因为有的时候会犯懒，对，就不会。对 对，反正我觉得是这样，大家可能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可以选择这个修眉的时间长度、 哎、 但是就是以自己的这个毛发生长的这个效果，你觉得这个眉毛有点乱了，已经就是原来的形状看得不是很明显了，那你可以自己去修一下哈。 是的， 当然这个自己修肯定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磨练才能找出来适合的方法。 对对对对，没错， 说实话我自己也不太敢修、嗯、说是这个真的是， 嗯， 我觉得这样咱们这么开一期教大家如何修眉的不为过，因为我觉得眉毛这个形状不仅难画，那在打底这个修的时候呢也是有难度啊。有的时候什么样才是一个标准好看的眉毛，可能很多人心里边就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嗯 嗯，现在是已经修完了是吗？ 对，现在修完了，就 简单去周边的杂毛对吧？ 对，因为 杂眉 长出来的不是特别多。 嗯，对吧，杂眉简单去，现在这么修眉很短啊，大概一分钟就可搞定了，感觉。 这个是因为他本身他之前修过了， 嗯， 所以我只是简单的给他去除一些啊、就可能几根吧。 杂毛 啊，对啊，如果说天一你修吧。 一会儿你觉得我这个眉毛需要修一下也可以，我就要长一点时间，是这个意思吗？ 他喜欢没有眉毛，你待会儿不能修。对，他喜欢一半的眉毛，你待会儿不能修。 没有，西西，你这个自己的这个独特的眉形还是保留就好了。好，现在我们不开玩笑了，小静老师现在需要做哪 一 步？ 什么呢？ 我们进行下一步，现在就是打个简单的底，就是让皮肤看起来匀一点，好一点，质感好一点。 嗯， 小静老师，我看你有两瓶，是因为这个我肤色适合这个颜色吗？ 对，因为男生吧，肤色一般都会比较深一点，所以就是这个是104的，就是104的还算是颜色比较深的了。 嗯，那。 就是有的男生可能皮肤会 白一 点，就用就是201或者101，一打头的都是最浅的，然后就是顺延的往后234都是越来越暗，越来越深。 所以那一般男生大概怎么去试出最适合自己的颜色呢？ 就是一般你去买的时候，他会推荐你的肤色用什么色号。 嗯，嗯， 其实大概男生用的最多的就是104。 104， 对，104或者104，就是可能粉底液可能会偏黄一点，然后二打头的204就会稍微偏粉一点点。 嗯，就是看自己原自己本来的肤色是什么样，找个更相近的就好。 对对对对， 稍微提亮一点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 是吧？好， 也有很白的男生用101102啊。 哦，那就看这个天生的你皮肤的颜色了哈。 对对对，都看自己。然后我现在打个底吧。 好，那个打底的手法你也事无巨细教一下，因为我估计男生对这方面应该都是一个小白鼠的状态，没用过。 用手打。 嗯，首先是挤在这个手背上了哈。 对，我现在挤在手背上，如果自己涂的话也可以，就是先挤到手上，然后你再用挤到左手上，然后用右手涂，然后最好是自己的手，因为自己的手是有温度的。 嗯， 最好是把手洗干净一点，手有温度。我今天就拿刷子吧。你今天用刷子吧。 嗯，就他自己画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用手就可以了。 对对对，自己给自己画可以用。嗯 嗯，好 好的。高希的高希长得好可爱。 你今天已经好几次重复这个词了。 是啊，很可爱。嗯， 然后涂这个是不是就跟涂润肤霜的那个感觉差不多呢？ 对， 就是涂的均匀就好。 对，其实 当然涂均匀， 其实粉底液涂完以后对皮肤的那个质感其实还就是差别还是蛮大的。 嗯， 对，立马觉得整个人 皮肤就变得很好 了。 对对， 而且 舒服。 粉底液是不会有妆感痕迹留下，对吧？不像我们用擦了很厚的粉，我们经常说女生啊，今天粉擦的好多呀，显得很白什么的，那实际上就是有妆感了，对吧？ 对， 但粉底液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对，它那个粉擦的浮了都。 嗯， 对，而且就是 最好如果用手的话，就是一定要涂匀，用完手之后可以再用那个海绵蛋，就是那个 化妆蛋、 就是、对对对对对、嗯、可以在脸上拍打几下，让它更匀， 就把一些地方多余的吸出来一点。 好，我们导播老师可以把这个镜头稍微再拉得近一些。 嗯，所以其实感觉这个男生的这个妆容比较容易化解，其实没有什么难度啊。 对， 像所谓的涂粉底液，其实大家平常总会有涂这个润肤霜的这个经历，其实类似的感觉就行了哈。 嗯， 那这个涂粉底液之前需不需要润一下肤呢？涂一些什么那个润肤霜什么的？ 对，可以涂一下这个，就是什么大宝啊，这个就挺好的， 乳液， 法国大宝，就是乳液，只要保湿产品都可以。 明白，就先润润肤。 对对对， 然后再去涂这个粉底液。 如果就是比较勤快点的话，可以敷个面膜。 嗯，明白，就是在皮肤滋润的状态下更容易上妆。 对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那个时候毛孔是完全张开的，所以就比较上妆。 对，你看上一期天一，就是我在擦了那个粉底之后， 嗯， 整个气色也不太一样了。 啊，对，上期你是没有带妆来上节目，在节目中试了一下粉底， 是大猴的那个海蓝之谜嘛。 嗯嗯，我记得咱们俩是分别试了两款价格差距比较大的粉底液，然而效果其实各有千秋，没有特别明显的那个差别，我觉得啊。 嗯嗯， 但是可能皮肤的感觉可能会略有差别，但是效果上面是不存在。 贵， 但可能有些营养成分什么的可能好一点，但是从效果来讲其实没有那么大差别。 嗯，对， 嗯，所以男生选择粉底液的大概什么价位就可以啊，小晴老师？ 粉底液，我觉得粉底液还是要用稍微好一点， 稍微好一点的， 就是400块钱、500块钱这样子的。 对， 然后就是、 300多的也有。 对， 有什么品牌吗？顺便给我们推荐几个 吧。RMK 吧， 就是、对 RMK， 就我现在用的这个，因为我自己平时 也在 用 这一款 RMK， 就300多块钱。嗯， 对这个性价比还挺高的， 这一瓶能 310多， 那得看您， 得看那个 脸大小是吗？ 不是，看用的次数了， 嗯、对，看用的次数了。就有的人可能经常脱妆，然后就是可能一天他都得带着啊，然后要经常，对对对。也没那么快，其实。 对， 所以其实粉底液算是个消耗品，但是还是比较经用的。 对对对。 对，买好一点还是值的。 对，值的。对，就是对皮肤会好一点。 因为男生说实话，你不需要就是过多的去买什么眼影啊、腮红啊。 对，就是把钱用到刀刃上 就好了。甚至就是这种修容的东西你都不用买，所以真的就粉底液就买好一点的吧。 嗯嗯。 也不会吃亏。 小丁老师，我有那个黑眼圈比较严重，这个 哦，高希可以对着话筒说 啊。 对，我有黑眼圈嘛，然后这个粉底液是不是也有一个遮的效果呢？如果是 黑眼圈的话，就是粉底液有遮盖能力，但是如果特别严重的话，就得用遮瑕 那种，或者你的口红其实也可以遮盖。 对，口红能遮，但是男生一般不太会遮。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比较麻烦。嗯，就是遮不好的话可能会特别脏。就是大家可以用那个就是伊普萨的，就是三色的这个遮瑕，还挺好用的。 嗯， 就是适合男生女生都可以用。 嗯，伊普萨的还是不错的。 啊、对，这个性价比也挺高的。然后现在我们那个粉底液部分就打完了。 哎、嗯，挺快的哈，其实男生这个打底速度不像我觉得女生都比较要慢一点。 对， 好，男生这个很快，寥寥几笔就涂完了。 本身他脸型嘛也比较标准， 嗯， 就用的量也没有那么多， 比较省钱，就是小脸天生 省钱， 省钱的一张脸， 对， 性价比高的脸。 好，接下来是到什么？ 下一步了。 接下来是什么？ 然后下一步那个，哎， 眉毛 定妆、 就是、 定妆、 一般我把眉毛放到最后画，因为眉毛是比较晕的一块。 嗯， 然后我们现在定一下妆，定完妆以后再画眉毛，基本上大半天吧也不会掉色。 嗯， 对， 定妆就是买些散粉就可以普通的是吗？还是说有什么适合男生一点的？ 嗯，我觉得我觉得纪梵希的还有香奈儿的都比较好用。 嗯 嗯 啊，就是 纪梵希的吧。 像这种多少钱？ 比较持久吧，这个好像400多， 嗯， 好像400多吧，嗯， 就是 不过是真的挺好用的。 对，其实就是女生就是这种瓶瓶罐罐的、 嗯， 就是你要说在400块钱干别的，她可能会又觉得有点贵， 但花在这上就觉得 嗯没有什么， 这价格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完全可以接受啊，也没有什么关系。 可能男生一听猛的一听，哎呦，这个粉底液要400。这个散粉也要400，就觉得哎呀，这个还挺贵的、 那个。 但其实这个用量应该是很，就是怎么讲， 很 经用， 对 吧？因为你只要薄薄的涂一层，让它定住就好。它的目的就是定妆。 而且就是男生也不是说是他每天他都 他都想化妆，所以用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还是用好一点的吧，对皮肤伤害小一点。 对，然后我记得看过一个视频嘛，那个视频就是说这个他的老公拍了老婆桌子上所有的一些护肤品化妆品，说前几天我发一个视频，大家告诉我这都多少钱，你们告诉我这些到底都多少钱，这些都到底值多少钱， 就是可能非常贵。 就是他也不知道他老婆买了那么多东西，对，他可能觉得哎这小东西也没有多贵嘛， 这小小的一瓶能有多贵呢，殊不知那价格超级贵， 真的是很贵。 现在 现在是定好了， 现在就是定好了，然后脸不会泛油光，就是 哎，确实是 质感就会出来。 所以我问一下小金老师，如果说男生，比如说我今天着急出门，我就想涂一个粉底，也不定妆的话，会怎么样？ 不定妆啊？ 对，就比如说我可能就是涂了个简单的就出门了。 不定妆的话，你出门以后就感觉可能不到一个小时吧，不到一个小时就会感觉脸非常油， 就会有泛油光了。 一油就感觉很不舒服，就是别人看你也会觉得不舒服，就觉得脸部油光。 所以大家不要省事这一步， 千万不要省事，我觉得这一步还挺重要的。 而且这个粉涂到脸上之后，其实不会有我们理解成那种粉的感觉，是不是？它只是薄涂的一层，看不太出来，对吧？ 特别就是，所以我觉得香奈儿这还挺好用的，就是比较轻薄，比较清透，它粉质特别细。 香奈儿散粉哈。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它是透明的，它不会说是打上去会白，就立马白，它是透明的。 对，大家就很害怕那种涂了像说掉粉缸里那种，其实完全不会，大家那种误解，对吧？ 对对对，不是，就是你要分对，你要买对产品啊，就 完全不会有大家担心的那种妆感太重的。 对，不用担心那个，而且就是你扫的时候也不要扫的太大力呀、 啊，就轻轻的浮在表面。 啊、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是要准备一个专门的这个散粉刷，对不对？ 对，也要准备一个刷子，最好就是一个大概这么大。稍微软一点的刷子， 把粉轻轻的可以掸在脸上就可以了。 对对对，然后对刷子的什么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就刷在脸上舒服就好了。 明白，就普通那个刷子就可以。 啊、对对对，普通刷子就可以。 好。 然后 那现在下一步是什么了呢？ 就是打造就是立体的，就是 刚刚说的那个阴影部分了， 对 吧？ 对，就是让脸就会显得就视觉上可能会真的是小一点。就像如果我们经常拍片的话，就是，视觉上真的会，脸真的会变小，因为立体了，就是它该亮的亮了，该深的深了，就压下去了，就对比形成一个对比，就是一般学美术的都会 了解到这种、 啊、对, 对, 对, 对 比的效果。 对， 这跟女生常用的修容棒还不是一个概念。 你说那个修容棒啊， 其实差不多， 修容棒就很容易掉色， 对， 因为它是膏状的，粉状的它 就更贴服在脸上， 是干的啊，修容棒它不是非常好用， 就反正不太适合男生来用 啊，对对对， 尤其不适合男生， 修不好就。又凉了 凉了。好，现在就是给高希这个来打造这个立体感，加一些阴影哈。那就以高希这种比较标准的脸型来说吧，阴影大概在哪几个部分需要注意打？ 我觉得他的脸型还是就是相当标准的，就是鼻子的部分啊，然后还有侧面，还有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还是比较就是立体分明的，就是脸型算是比较标准的，所以就是我们做立体修容的时候不要太夸张，颜色不要用得太重，然后手的力度也不要太大啊。我现在试一下。 好，轻轻的打就行， 对对对， 是吧？好，首先打什么部位？ 我先打鼻侧影， 鼻侧影， 对，因为鼻侧影的地方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一打效果立马就出来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看高希的脸如何鼻子变得更突出， 对对对， 是吗？ 对对对，高鼻梁， 高鼻梁。现在画的是在眼窝跟鼻子交界的部分， 对 吧？对， 因为就是不能只鼻侧影，不能只画这。不能只画这个地方，一定要过渡到眉毛的就是正下方一点点， 就不能只画鼻梁侧面，这样会太愣了， 对对对， 要从眼窝那部分，它眉毛跟鼻子接界那个连接处那个地方一起过渡下来， 对, 对， 就是让颜色自然的贴合，就是过渡自然就 好 了。好，然后就是建议大家就化妆的时候最好是自然灯光，是最好 的，因为太亮的灯光是不是大家容易画的就是更重了？ 对，有时候在屋里画的，一出去反而还不太一样了， 光线的效果不一样。 就觉得哎，鼻子要打中了，打歪了， 就尴尬了。对， 对， 大家都很忌讳说男生的妆容感很严重，因为光线就自己不小心画重了。 就是轻轻的打出来就可以， 对， 是 就是可以少，就是少涂多次，轻轻的打。然后 我觉得大家新手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少涂多次，这很重要。 对，然后鼻子也，然后往下顺，就是一定要手一定要轻，就是让它过渡自然，不要就是一出来就是像一个扑克牌一样， 明白了， 扑克脸。 那这个什么地方是我们施力的重点？比如我们从什么地方往下画？ 就是眼窝的这个地方， 眼窝 这个地方是最深的。 嗯， 以这个为起点， 轻轻的往下一扫， 然后往左，就是放射线往左扫一扫，然后那个发力点在这儿，然后往下扫，轻轻扫就 轻轻扫就可以了。 对对对， 明白了，就是以眼窝为发力点，往旁边可以发散一点，然后往下轻轻一扫就完成了，不用那个画的特别的用力和那个深啊。 对。然后我们现在画另外一边。 我看其实在这个眉毛和眼皮的那部分也会扫到一点哈。 对，也会扫到一点，这样视觉上立马会觉得这个人就是眼窝也深了，然后鼻子也立体了，就鼻梁也高了。 就是其实这部分就是给我们脸上的部分加深的部分给它加深出来， 对对对， 目的是把其他的部分突出出来。 对， 所以这是阴影的部分的作用。 明暗对比其实就是这样。 嗯， 对，我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没有山根，是不是这么一画就会有山根了？ 对，而且拍照会更好看了。 对，其实我相信，对，我相信大家可能男生平常的确很少会用到这些妆容，什么场合会用呢？比如说去约会，见很重要的人， 对 对, 对, 对, 对， 或者说学校毕业或者同事聚会的时候可能需要拍照， 对对对， 这些场合的时候稍微打理一下， 可以心机一点， 对，你就会在这个人群当中脱颖而出，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是我们可能大家会常用到的，平常生活中可能大家也不太会用到。化妆这个东西哈， 对对对，然后我们现在阴影部分就阴影部分就画完了 啊，只打了他的这个鼻梁部分哈，其他部分不需要打理是吗？ 就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觉得我鼻子真变立体了， 你能看得见， 就是、 哦对，你能看得见， 觉得出来， 能感觉出来，就是因为他因为他这个地方颜色深了，然后该亮的地方它往前冲了，这是我们视觉上的一个，就是很直观，非常直观。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是侧面看不太清那个鼻子部分，但是我能从屏幕上感觉到，就是高希皮肤的这个油光在打完定妆粉之后，明显感觉自然了很多， 对， 没有那么泛油光。 是在攻击我吗？什么叫油光？ 对，就自然了一点，然后 就没有那么泛油光了。今天的节目就是我们互相在攻击对方，是吗？好，不开玩笑了。现在老师画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 高光， 做一个简单的高光。 嗯， 就是其实他鼻子还是蛮挺的，所以就是打少一点吧。 好，稍微打一打这就好了哈。这个高光打的就是鼻梁部分是吗？ 就打在鼻梁的位置，就打在鼻梁的位置。 嗯， 如果说他鼻子这个地方是陷下去的，把这个地方作为第一个要打的地方。作为重点， 明白，就是大家觉得自己鼻子哪个部分可能不够突出， 塌下了，你可以用它把它给填。 对，用它来提，就把那地方在视觉上面拔起来了。 对， 嗯，很多人可能对自己这鼻梁的高度不够满意啊，那这个高光部分就是来帮你拯救这个所谓的塌鼻梁啊，或者没有山根的时候，就用来这个提亮这个部分，就来修补这个缺陷啊。这也是轻轻的由上往下扫就可以，是吗？ 对，轻轻的从上往下扫，然后最好就是扫的时候这个。把它扫成一个 T， 嗯， 扫出来，要不然它只是感觉这个地方高了，然后这个地方就过度。 就是我们的眉毛那个横线的部分，其实也适当要扫到一点。 对对对。 让它跟鼻子这个一个垂直的角度是过度的比较自然。 对, 对, 对。 嗯，好。 然后我想现在。就是做一个脸部的修容，就是整个脸部的修容，不是那个鼻侧影，就脸部侧影， 就是变成侧影，侧 把脸变小的那个。 是的， 是把脸，最后无奈的说是的， 是的，是真的会有一点用，会有一点用。然后 瘦脸 现在，对对对， 一会儿看我这张脸才有效果，高希这张脸应该不会很明显的效果。 把这都打完。 好，侧影怎么打呢？ 侧影的话，就是打成一个就是 Z 字形。 Z 字形， 对，因为 就像闪电一样的形状。 对对，脸的走向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打的时候，尽量不要就是第一下打到这个地方。 哦，不要第一下从下颌骨到下巴这条。 对， 第一条不要往这块打。 对，如果第一条打到这个地方，正面看的话，觉得脸下垂了。 啊、哦。 哎呦，下垂的感觉，他就是不会说啊。 皮肤提起来，所以我们先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 这是耳朵的部分跟颧骨的那个部分。 耳朵跟颧骨的地方，然后稍微就力气稍微大一点，然后轻轻的往下扫，就是这样扫。 明白了，有点类似大家所谓的苹果肌的那一部分，当你一笑起来会鼓出来一块肉，从那个点跟耳朵之间扫一下。 对，一定要过度自然，一定要自然。 嗯， 要不然就像就是一片大胡子那种。 对，要不然就感觉像是胡子。 然后再画那个从耳朵到那个下巴之间这条下颌骨的这条线啊。 对对对，其实这个蛮简单的，就是看自己，只要是就是把力度把控好就好了。 明白了。 还是比较有， 其实都是在我们的脸的侧面打，对吧？ 对对对，都是侧面，一定要不能打太深，打太深的话就很不自然。 好的，哎，就这边脸基本上就打完了，对吧？ 对，这边就打完了。 嗯， 好， 正过来，正着对镜头。 我们看看这个两个脸的两半边的脸，看起来是不是有了差别？ 哎，是稍微小一些哈， 对， 还有一些立体感。 应该是有立体感，并不是说大小的变化，是立体感。 对对对， 它是就是 立体起来了， 感觉后面有深色的光过来了。 对，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脸这个地方，正面，这边脸这个地方 就轮廓线很清晰。 对对 对, 对, 对， 另外一边就比较模糊。 对， 所以所谓的瘦脸笑，就是因为它有轮廓，大家就会能看见它的边缘。嗯， 对对对。 好，现在想想是把另外一边也补一下，是吧？嗯。我觉得所谓这个 Z 字形，就是说大家那个由上至下一点点往下画，而不要上来就画下边的一笔， 对， 这样可能就不够自然。那其实我能感觉出来，小静老师这个其实也是淡淡的涂，并没有说很大力， 对， 只是让这边有个颜色深下去而已。 对，就多涂少，就是多次少涂， 多次少涂就可以了。 对，对， 别涂得太重，对吧？毕竟我们男生的妆容是清洁为主。 对，干净就好了。 现在就是眉毛了，是吗？ 对，现在眉毛基本上就是最后一步了。 最后一步了。 对，我现在会补一下他的眉毛。 好。 他其实眉毛修完以后还不错。 还不错， 就是， 简单的给他 简单补一下眉尾就可以。其实 眉毛一定就是以减法的方式去涂，你不要一下子就是从前画到后。如果觉得他这个地方缺一点眉毛，我们可以补，但是不要整片都是这个深度的颜色去画。 这眉毛也是有颜色过渡的。 对对对对对。 好，现在小静老师主要是给高希的这个后半部分的眉毛的颜色稍微加重一点，让它前后的过渡更自然一点。因为像高希的这个眉毛，就是后半部分的眉毛颜色比较轻，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断眉的感觉。 对， 那把后半部分的颜色提起来之后呢，眉毛就会变得比较自然了。那等于说眉毛已经是这个妆容最后一步，画完这个之后，就是男生的妆容就已经是完成了。 对，就是正常的。 对，我们今天带着讲解慢慢的画，其实大概也就是20分钟。如果是自己画，其实可能我觉得10分钟就能搞定了，很快。 嗯，是。 对，因为男生真的不像女生的妆容需要那么繁复的步骤，尤其是眼妆、腮红什么的，那个是需要花时间的。但男生因为没有这些步骤，所以比较容易。大家也不要在意说可能我要花很长时间打理，其实不会，也要不用担心这个妆感很严重。因为等我们高希画完之后，大家可以看一看，其实我觉得我们是看不到妆感的。 嗯， 就反正现在目测来看，只能感觉到她的气色在提升，但你不会想到她化妆了。 就是， 这就是男生化妆的一个特点。 对，就是很自然，包括眉毛，然后还有底妆。 嗯，说白了就是皮肤看起来干净，然后眉毛呢和一些脸部的这个什么的阴影部分种下去，让脸有立体感了就可以了。 对， 不需要说在脸上五颜六色的要做各种颜色调配，其实男生的妆容是不需要的。 嗯， 因为女生妆容呢，像这个眼影的颜色，然后腮红的颜色，甚至可能连粉底的颜色，包括遮黑眼圈，可能都需要不同颜色去搭配。男生不存在这个。 嗯， 那眉笔颜色其实男生是选择黑色还是灰色？ 灰色吧， 是，对， 也是灰色好一点。 灰 棕， 灰色，灰棕都可以。 嗯，不要选特别黑的颜色，是吧？ 太黑的话，就感觉你就是画上去，感觉像是纹的，就非常非常不自然。 蜡笔小新 啊，就 很凶， 很可怕。 就按他的眉形画就可以了。 对，就是 涂满。 对。 我们首先会修出一个大概的眉形，然后你大概心里你按照你的脸型就大概知道啊，你适合什么样的眉形，差不离吧。 然后就稍微的涂颜色自然一点， 对对对， 不要特别深，有过度， 就是一点一点找补眉形， 眉头浅，眉尾深就可以， 深度对 吧？ 对 对 对， 嗯，其实现在高希的妆容应该是已经打造完成了， 对对对， 嗯， 这边眉毛画完就整个妆就完成了， 完成了。 我感觉其实挺意外的，因为我开始担心画完 会 透气特别腻在脸上，但是现在感觉很薄很薄，特别薄，就没什么感觉，就是觉得还是挺舒服的。 但是你现在因为你能看见自己的这个形象吗，高希？你觉得自己现在化完妆前后最明显的差别是什么？你自己感 觉？就 觉 得我看上去更加鲜明了，你懂那感觉？就之前有点糊，就是杂乱的， 就脸上有一点油光啊，感觉气色没有那么好。但现在感觉就很、 感觉自己很清爽很干净。 好，现在我们的这个小静老师哈，小静老师已经把我们这个高希的妆容已经全部完成了。 对， 现在由于我们时间的问题呢，我们节目的最后 先进段广告， 对，进段广告，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莓，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哎，时间非常快，一下子就来到了我们这个最后的一个环节了。 对， 然后在这个我们刚才 之前 的 节目当中， 对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的化妆师呢已经给我们这个高希已经画完了这个男士的妆容，我们来看一下。哎， 嗯， 好，现在我 其实首先我必须要说，其实这个我们在镜头上看、我们其实光线非常强，大家都不会感觉说高希脸上到底化了什么厚的妆，其实看不出来。 高希，你扭头过来让我看一眼。嗯，对，还不错还不错， 就是非常非常的自然。 嗯， 你不会有任何的说哎呀你这浓妆艳抹、 啊、 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我刚才用我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这么看的也不会觉得很奇怪。 嗯，只会觉得气色还不错， 气色不错， 今天 只要舒服就好、舒服干净。 对 等于说因为高希的脸型比较标准啊，教给大家一些比较就是大概的手法是这样。 对对对对， 那是不是接下来就可以用我胖胖的脸来教大家一些如果你的脸你的脸没那么标准该怎么办。 好，我们天一来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让我们的小静老师给改造一下。 干嘛大家这么开心呢？我做过来开心什么？ 你的肚子凸出来了、 首先先检查眉毛是不是，我的眉毛是不是要修一下 啊？你还画了是吗？自己还画了？ 这就上节目吗？哎呀不要揭穿，真是。 好，我给你改改吧。 啊，改改画的不太好，是这个意思吗？哎，画的是我多不好。 哎，好，没说 是吗？好，小仙也是来修眉毛是吗？ 先修眉毛。 好，我往你这边转一点啊。 嗯，好， 嗯，好。 所以就是小静老师要按刚才的步骤给我们天一再画一下，对吧？ 还是原步骤？ 对，原步骤，可能就是在前面是不会有差别的，只能说是不是在阴影部分可能有一点变化。你对吧？你这个笑容让我心里很唏嘘啊。 我给少拉点不行。 这个修眉毛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这心里面是些抵触和害怕的。 好，天一今天有擦底吗？ 其实有那个擦了一点点的那个素颜霜，就是提亮肤色，其实别的 就 没有。 我是觉得很多时候男生用这个素颜霜，就是我觉得完全是够用的。 对，因为我不知道高希有没有就是有这方面的、就是你出门前如果你想觉得皮肤状态不好会用什么产品哈、 啊我之前是有过，我之前用过那个男士 BB 霜，我不知道那个你们知不知道，就是我觉得那个特别方便，但是那个一个问题就是 用脱妆脱得 快，对，特别快，然后你用了半天之后一出汗一出油就特别难看、后来我就再也就没用过了，而且那个用在脸上特别油腻的感觉、特别不舒服，有点堵得慌。不像今天我感觉就是整个弄完之后、皮肤还是能呼吸的，这种感觉还挺好，挺轻薄的。 是， 对，反正我个人的经验是，就是我用的所谓的素颜霜，其实就是它会涂完之后会让你的皮肤变白一点，因为我们这边的直播间的光线比较强嘛，会觉得气色没那么好，所以就会稍微涂一点皮肤变白，但是涂的非常薄，因为涂厚了也是会有起油光，所以我几乎就是涂的比大家涂那个润肤霜还要再薄一点，就稍微点一点皮肤上就有，就只做了这么一点啊，其他也没有做。 然后我现在要对是给天一打个粉底液，让皮肤看起来好一点。 我的 皮肤挺嫩的。 我刚想说我皮肤是有多不好。 其实天一的皮肤还不错的。 对，那个老师可以把镜头切到我们这边啊。 你要不要好好美一下，看看自己的脸？ 我要看一下，我怎么觉得我的脸特别白啊？这个光打的， 你脸爆了， 对吧？我的脸那么白，都白爆了是吗？白这个瞅着这光线都已经爆掉了。 然后呢，我要说一嘴，就是天一就是皮肤还算是挺白的， 对， 我算是白啊。 你算是， 谢谢你， 就是比粉白吧，粉嫩嫩粉白吧。然后所以我要用最深色，然后还有最浅色调一个适合他的肤色出来。 哦， 有的时候可能未必那个型号是完全适合你的，你也需要做一些调和哈。 对，就是调成你自己自然的肤色就好了。 就是反正粉底液的目的就是跟肤色贴近。 对， 对吗？ 对。 好，我期待我的皮肤调理完的颜色啊。 其实你不管怎么调理的话，就是这个镜头看的你永远都是青色，你知道吗？ 什么色？ 青色， 因为光的问题。等一下你可以回到咱们这个你的位置，可以看一下，确实会不一样。 哎，为什么刚才高希坐在这里没有问题呢？ 因为我黑呀。 哦，明白了，其实我的皮肤太白了是吗？开玩笑了， 终于可以骄傲一下。 因为这个直播间光线的原因，可能我的这个肤色暂时有点不是很准确，等一会儿回到我的回到直播台，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皮肤真实的状态了啊。 对，我们小静老师可以稍微快一点点。 对，待会儿可以看到又白又白又瘦的天一。 然后你刚才想说又白又胖。 我就成馒头了嘛，就是白胖白胖的馒头， 旺仔小馒头。 好， 哎，但我不得不说，我其实觉得被化妆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真的，我 很享受， 真心的感受。当然，我估计自己化可能没有这种感觉，这就是玩笑话啊。但是我还是感觉，就是那个粉底液涂到脸上，其实跟大家平常涂那个大宝啊乳液，其实感觉很像，你没有任何的那种负担感， 也没有，也不会觉得不舒服，就是反正粉底液还是比较透的。 对，而且说实话味道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女生的化妆品都是那种很浓的香气，其实粉底液什么的没有什么味道，几乎闻不出来。 对，其实就是好的产品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香味啊，没有什么味道。所以产品还是要选对。 好，现在就是在给我们天一在这个打底。 而且我发现这个打底并不是把脸整个脸都涂满了，是吧？ 对， 只是涂在了我们就是从正面能看到的部分。对，两只脸侧这个就没有涂到。 然后我简单的就是定个妆，然后对，定个妆完了我们就可以打侧影了。 哦，真的觉得好像我这个很省略啊。好吧，来吧，定妆。 今天才发现你还挺白。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稍微有用那个素颜霜把皮肤调亮了一点，其实我真实的肤色应该就是正常人吧，我觉得是偏黑的，不是偏黑，就是普通人，因为有的男生也皮肤很白，但我不属于那一类的，我就是正常吧。现在是修容了是吧？ 对，然后我们现在开始修容，先从暗影开始，然后我们再做那个鼻影。 但像我的这个脸型，鼻子层面是跟刚刚高希画的方法是一样的是吗？ 对，鼻侧影都一样，主要就是就是脸部的两侧啊，两边，然后还有就是颧骨的地方，需要把它稍微往回收一收。 就是根据脸型要手法有差别了哈，那现在这部分是没差别的对吧？ 就你鼻子还是很标准的。 差别现在有差别，就是现在要打侧影了，现在要打侧影了。 我不打鼻影，直接打侧影是吗？ 你最后打鼻侧影 了。好，先打侧影吧，可以。 见证奇迹了，马上要。 你要去侧影，对。 好，我侧过来了。我的这边到底有什么区别跟高希的那个画法？ 就是高希的话，首先就是我手法没有那么重。我下笔没有那么重。 我觉得我心碎的声音你们听见了没有？ 这一盘的全侧影全用完了， 脸又大。 然后也是从相同的位置，颧骨，然后耳朵中央的位置，就是下笔重一点，然后往回收，就是往脸部的中央，尽量往脸部的中央收，就是正面看，就是会觉得中间的位置 T 区集中了。 我能感到这个小静老师的手法啊，就是他不是单纯在往下走，他是往下的同时都是往我的这个脸部中间，往脸上这个中间打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其实 刚高希是往下这个顺着方向脸型，我是往脸中间打。 因为天一的颧骨不高，没有什么颧骨。 你今天怎么了？因为说话这种小飞刀一个接一个的哈。 不是，颧骨不高是好看的。 对，好看。 对啊， 有亲和力。 对啊， 颧骨太高。 这是夸我呢，合着。 对啊。 好好好， 对，颧骨高看得凶。 颧骨比较高就看会比较凶，因为我颧骨就比较高。 也高希涂了一层，我这涂了三遍啊，然后换个脸。 你知道为什么涂三遍？它就是它不是要你的骨骼的问题，是肉的问题。 表面积大， 表面积大。啊，你还刚才说不是小飞刀，你现在是大砍刀过来了好吗？ 今天晚上把那粉刮下来包个饺子，这。 就是天一吧，就可能脸上可能会是真的有一点肉吧。然后 真的有一点，好委婉。 对对，是的，就是比较肉，就是然后。然后我们画完侧影，同时给就是下巴的地方也扫一些阴影，这样正面看起来就是，脖子和脸的就是衔接不是那么的清晰，就会觉得有一个对比，就反正比较 就是显脸小是吗？ 对， 好吧， 整个头都小了。 虽然是在化妆成显脸小，但听着一点都不开心就是了。明白，就是大家如果这个胖的脸啊，因为胖的脸下巴这块肉也会比较多，所以你修容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脸侧面加下巴都要涂到点。 对，就是制造一个假的脸型出来，可以这么说。 我现在脸型真的有变小吗？你们觉得？ 然后这边 大家很 一直沉默。 这边就好，这边真的小。 大家觉得有变小吗？你们能感觉得到吗？ 我能看出来。 啊，你能看出来是吧？好吧。他们两个都沉默了。 然后你进出来看。 对，我们看最后效果吧。 我觉得就是小静老师在脸上跟我的两个画阴影的时候是那种转着圈的感觉，打圈的那种感觉。 对， 转着圈的打。 脖子 主要你看天一脖子下巴全部都布满了这个叫什么？ 你们仔细看一下手法好不好？不要在那里笑，真的是在打圈，就是小范围的，不是大画大圈好吗？你们是想什么？真是让我就是哎呀无语啊今天。 我真的觉得这脸大好吃亏啊，你看人家高希画两刷子就完事了，我这涂了半天还在涂。哎呀， 没有，天一的脸其实不大，他就肉多， 对， 就是比较肉， 你看啊，就减肥嘛，我知道了，减肥 比较有福气了，挺好的，不用减了， 对， 嗯，好了，现在你们觉得我脸变小了吗？ 其实我跟你说，天一如果真的瘦了的话，反而看很别扭，你知道吗？ 谢谢你啊，我希望你看我别扭点儿，这样我说明我瘦了， 这一刀特别狠。 嗯，好，接下来， 然后我们最后一步就是画鼻侧影，就鼻侧影画完以后，可能就会效果会更明显一点。还是刚才的方法。嗯。就是眼窝的地方。以眼窝的地方为起点，然后往左，放射线的扫，然后 这样显得眼窝稍微深一些。 对对对对对，显 大一点， 而且会显得眼睛不那么肿。 对，尤其是天一是这种肿眼泡。 哎，我们时间有限，不要再把时间都花在往我身上那个射箭上了，好吗？ 这 个小飞刀防不胜防。 类似于天一这样的 眼泡肿的 眼型和脸型。这样的，对，就按小静老师这样的画法解就可以了。 对， 瘦下来还是，还不错。 你们今天 夸不出口了， 开心到什么程度啊？ 所以我跟你说，天一，你这咱们这个选题男士妆容，所以就你说你非得上去涂一下，所以必须要针对你。 我后悔了，我应该在那默默的讲评就好了，对吧？这一上来就成了攻击对象，哎， 没有没有，画完还是挺好的， 对， 比张楠好看。 我刚才是多难看， 刚才50分，现在60了。 这就是 谢谢小 静 老师把我拉到了及格线、啊、 对，你终于及格了。、哎、 及格也不容易，然后就是高光了是吗？ 就高光， 我的高光还是一样，跟那个高希的话 没有没有，因为你的肉比较多，所以那个 对又得用半盒。 就是点缀一下吧。鼻子从侧面看其实还挺高的。 嗯，因为我戴眼镜可能就不显了。 好了 就可以了。 然后我稍微补一下眉毛吧。 嗯，好，补一下眉毛。然后我的这个眉毛跟高希的眉毛画法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不是断眉。 对， 我终于有回击的一个办法，我不是断眉，所以我的画法比较正常，对不对？ 对，就是正常画，从眼头到眼尾，眼头浅一点，然后就是眼头浅一点，然后眉中可能要深一点，会显得会提亮眼神，眼神会亮，然后眉尾就是轻轻的带过一下就好了，就男士妆还是要自然，越自然越好。 就现在是给他戴一下眉毛。 对， 其实我自己也稍微涂了一点，因为上节目嘛，老师现在是帮我重新戴 眉毛，不要动， 加重一点， 要不然他不好画。其实有的时候其实这个自己的这个眉形还是有的时候会能修出来一些的。 对对，能修出来， 而且现在很多就是可以纹眉啊什么的。 对对对， 但我觉得男生还是很少纹眉的。 纹眉对，哎，我觉得还是画会自然一点。 现在我们小静老师， 然后 已经基本上快给我们天一画完了这个男士妆容，也算是一个日常妆吧。 对， 就是其实今天我们这个主题也是从来就是自我们这个美妆节目开始以来一直都没有给大家详细介绍的，就是关于 好了 男士的这个妆容。 嗯，我回到那个我的那个台子前，大家好好看一看化完妆之后的样子有什么变化啊。 好好好，然后今天呢我们也是有请到我们的小静老师这个化妆师来给我们系统的讲了一下这个男士妆容应该怎么画。好，我们现在天一呢已经回到了他的这个主播台，我们来看一下。 我 先对着镜头， 我也拿我的这个手机的这个看一下，我觉得就是感觉很干净，其实不会有。对，你看一下， 这眉毛给你画的太好了，你平时的眉毛给你画 我自己画的是多惨不忍睹吗？ 你平时那个眉毛画的真的我 现在 自己画的这条线。 哎，我求求你学一学， 就学学怎么画眉毛是吗？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妆容打造完之后，就是感觉脸很干净， 嗯， 然后其实没有别的感觉， 没有没有， 就是很清爽。 就是我完全接受这样的，就是男生的这样的妆容，我相信就是 大家 所有人都会接受这样的，包括高希，我们可以看一下高希。对，高希可以冲着前面的 前面 对，包括高希也是就很自然，并没有什么就是说太大的那种变化的。 我觉得我跟高希最大的差别就是我脸上没有那么重的油光， 你让我看一下。 就是完全没有油光， 你是刚画完而已。 对，一会儿就差不多了。 其实一会儿就开始出油了， 有点油光显得更自然， 对， 也会显得更透。 对， 它就会让你皮肤看起来很干净，很细嫩的感觉。其实 是， 其实这样的妆容你看起来，你不会以为这个人化妆，你只会觉得气色好， 哎， 给人感觉很舒服。所以大家不要误会男士妆容啊，因为一定跟女士的画法和用量都是截然不同的。 好， 哎，那最后我有个问题啊，那我们两个画完了回去要卸妆是吧？可能男生不会画，咱也不知道怎么卸。 嗯， 怎么卸得跟我们顺便说一下。 甚至有的男生就哇，洗一遍就洗面奶， 但是你如果是不经常化妆的话，其实用洗面奶洗两遍是 OK 的。 洗两遍。 本来对，因为本来妆没有那么浓，没有什么色彩。但是还是尽量准备一个那个卸妆乳或者卸妆液。 卸妆液。 就是整脸卸就行，因为没有眼影嘛，整脸直接卸就可以了。 我比较推荐的就是那个贝德玛。 对，我也觉得那个好用。 贝德玛的卸妆水，因为就是不油腻。 对，那个清透。 很清透。而且你即使卸完了，也不会觉得脸上油腻。 对对对，那个挺好用，男生也可以用。 对，价格其实也挺美丽的。 对， 一 大 瓶可以用很久。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拿卸妆油，就像我们洗脸一样正常的。如果大家没有卸妆油，因为画得很清淡，其实用那个洗面奶洗两遍。 对，洗两遍就很干净了。 很干净了。 对对对。 所以大家切记不要涂懒啊，画了，既然咱们化了妆就要卸妆，这个目的是保证我们自己的皮肤的状态。所以这一步骤你男生千万不要省。好了，那我们今天就以我的脸型跟高希的脸型教了大家画两种画法，让我们的小熊老师在节目的最后给我们再让大家记一下有哪些东西和什么基本的步骤。 首先那个眉刀刮眉刀，就是化妆之前必须要修眉毛。修完眉毛，然后可以把眉毛放到最后画，这样的话就是你妆比较持久，因为本来男生化妆最重要的就是眉毛了。所以就也不容易掉色。然后修完眉毛，第二步打粉底液，就是皮肤会看起来好。然后打完粉底液就那个定个妆，定个妆以防它出油了以后，那个修容的那个就比较模糊吧，对，就比较模糊，比较脏。然后再打侧影啊，鼻侧影。 因为我跟你说，有的男生他不会想到这个侧影这个问题。 对，就是其实鼻侧影可以打一点的，就鼻侧影，然后最后就是眉毛了，其他的就没有了。 就是很简单， 就这些。对， 所以对应的产品 就是这些： 眉刀、眉笔，然后粉底液、散粉。然后加一个修容和高光。 修容高光。 对，如果大家实在不太会用修容高光，其实只要前几个步骤也就可以了。 对对对， 就是眉毛加粉底，你的皮肤状态就很好了。 对 对，皮肤好了，然后有眉毛了，就精神了。 其实就很精神了。所以那个修容跟高光都是看大家的这个准备的程度。所以其实大家听起来男士妆容很简单，就是皮肤做好了，眉毛气质提出来之后。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提到的就是那个润唇膏啊，大家男生也现在很多男生对润唇膏还是比较常用的啊。 是的， 就出门前涂一点，让这个嘴唇润一润，不要出现那种起皮啊干燥的样子。因为男生的唇色本身就比较重， 对， 不太需要去加重它了，只要它气色好一点，这样你出门不管是跟朋友聚会， 对， 还是男女朋友约会，亦或是你们去组织拍照，你相信大家看到你都会觉得这个小伙今天很 精 神。 对，很精神。 对，有一步忘说了，就是各位既然选择了化妆，切记要卸妆， 一定要卸妆， 对， 不要那个不卸妆直接 就 睡觉 了， 对 吧？ 对，包括就我们说嘛，我们说这个化妆的第一步是应该要护肤嘛，先。 对 对，其实今天我们没有聊到护肤这个话题啊，但是。 大家知道，其实男生比较邋遢一点，所以不太会正常照顾自己的皮肤，定期敷一点补水的面膜，然后每天洗完脸之后都涂一点润肤的东西。其实不用像女生那么精致啊，只要做到皮肤的经常护理，时间会给你一张好的皮肤。 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化妆前要护肤，化妆后要卸妆， 也然后卸完妆也要护肤。 对，卸完妆也要护肤， 前后都需要。 对，这样的话，你不仅有一个好的皮肤，即使你不化妆，可能气色也会比较好。 对。 然后关键场合呢，咱们懂了一点点这个化妆术之后，可以让你在众人之中能够成为最亮眼的那个。女生有女生的亮法，男生有男生的亮法。总之，关注我们的这个种草了没？ 对。 不仅有好产品，还有好方法推荐给你。 好，其实每一周六的这个5点到7点，我们都会陪伴大家一起来种草。对，今天我们种草的就是这个男士妆容了，也是希望对大家各位男士是有用的。 对，高希，你被种草了吗？今天 被种草了呀！ 回去以后再出门，是不是都是要打造一番再出门了？ 回去先在家先摸索一段时间，我不敢，不敢，就是说画的不自然就出去了。 要多尝试， 对对 对, 对， 先摸索练习熟了再出去。对， 好，也非常感谢小静和高希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非常感 谢 两 位 嘉宾。对，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 FM 98.2，我是一梦， 我是今天嘉宾拼一， 我们下周六再见，拜拜，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拜拜。 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